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65集。 水坑无暇理会李云的叫喊，妖王的内丹像是要将他整个人都膨胀成一个球，他的骨骼与肌肉都被无限的拉长，尚未成年的半妖之体仿佛每一寸都在经受着扒皮抽筋之苦，他恨不能躺在地上将自己滚成一团泥。天上风雷涌动，隐含威势，打算将这自不量力强提修为的小鸟劈死在当下。大师兄将妖王的妖丹给了他，明显是将他当成了人看。一个人若已经有了百岁阅历，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轻重，没想到他剥了人皮，本质还是一只横冲直撞的鸟。惊雷落下的一瞬间，水坑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他心里想到， 冲动了，我可能就要死了。 他以为自己会痛苦恐惧，但实际没有。烈火与雷鸣中，水坑好像看见了那杂毛小鸟的尸体，他想到， 我其实早就该死，如果不是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亲娘护送，如果不是破壳的时候恰好有师祖一魂镇压，如果不是这么多年一直被师父和师兄们护着，我要么已经变成了一个像唐枕一样丧心病狂的大坏人，要么早就不在人世了。 他感觉自己能平安活到如今真的只是运气好而已，够本了。于是纵身跳进了被寒渊阻拦的献祭法中，献祭之术暴虐的力量翻涌，连同雷和烈火一起加之于他身上，童鹤身在其中像是洪荒时代遗留的一幅画，千万条鬼影不明原因的同时一致，仿佛被此情此景唤起了遥远的前尘记忆。突然，水坑脖子上那枚苟延残喘的傀儡符爆发出一阵强光，悍然扛住了这一击。那符咒中无数条精致的勾回中光华灼眼，像是谁曾经寄托在其中最幽深迂回的感情。唐枕觉得自己死寂多年的心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嘎嘣一下断了，提示有一张与他相连的傀儡符寿终正寝了。他早已绝情断义，然而昔日留下的一张小小符咒却犹在尽忠职守，替主人不认的亲人挡住了本来必死的一劫。水坑只觉得自己仿佛冲过了一道痛苦的窄道，体会了一回重新破壳的过程，一口带着湿润的空气骤然涌入他的肺腑中，四肢百骸刹那被拉伸到了极致，史上唯一一个寿终正寝的妖王三千年的内丹在他内腑中端正地旋转起来。童鹤仰天发出一声长长的鹤唳，行将去日云诀似的展开初初长成的两翼。他呼啸间，所有不祥的鬼影全都不由得为这凤凰后裔让出道路，三昧真火翻涌而出，要烧尽人间一切不洁之物。在被寒渊圈住的阵法中落下了一个巨大的火圈，不断的蚕食消耗着变续献祭之术的巨大破坏力。唐枕短暂的迷茫渐次从那些鬼影脸上消失，黑气重新开始在他双目中涌动，鬼影们一同开口， 我与扶摇派颇有渊源，算是有交情，本不欲取尔等小辈性命，但既然你们执意找死， 唐枕，附在千千万万个鬼影中的唐枕蓦地同时一阵避，无数条黑气从万里山河中翻涌而出，叫人见了有种错觉，好像天下本身就蕴藏着无限污垢，稍有风吹草动便能兴风作浪。这魔气浸染处，寒渊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周身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魔气一瞬间翻涌到了魔龙半石化的脸上，龙眼中充斥了说不出的可怖血色， 韩渊勉强压住本能，艰难地找回冷静，喝道： 都走开，快点！ 这声势浩大的魔气让人如此心生畏惧，以至于李云一时间突然真的有点信了唐枕的话。 难不成那百万冤魂的因果真的应在了唐枕的身上？难道冥冥中真的有什么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成全那个大魔头？那天理何在啊？ 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真以为贵派那英明神武的祖师被四圣绞杀，只是因为他不小心走火入魔？天下魔修那么多，怎么不见他们挨个追捕？我告诉你们，为何童儒罪不可恕？因为有扶摇山自古镇在心魔谷上，人间清气与魔气才能相抵。那块心想事成石，就是人间万千心魔所化，一直被镇在不悔台上，被他一招坚守自盗地放出来。这些年多少战乱灾荒，人间多少大能走火入魔，全是这百年间解封的心魔谷潜移默化。魔龙，要说起来，区区百年，你的修为能精进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借了祖荫呢。 你放屁！ 李云手中那把已经沉寂许久的元神剑突然染上了一道薄薄的剑光，他感觉到剑身异动，低头一看，险些当场热泪盈眶，顿时感觉又有了主心骨。李云毫不犹豫地将那把元神剑放了出去，对正在与众多鬼影纠缠的游良道： 那个剑修，接着！ 游良闻言，一把将那元神剑接在手里，入鞘的剑意是何等威力！游良碰到那把剑的一瞬间，几乎就觉得自己窥见了一个大境界。 好！ 他叫了声好，果断出剑，将挡在面前的大片鬼影横扫一空。唐枕吓了一跳，慌忙退避，被鸟枪换炮的游良提剑追出了一路，直到那剑被魔气彻底浸染，不知暗淡下去，躲闪不及的鬼影居然被清理掉了大半。唐枕眼神几变，阴鸷地盯着不远处的年轻剑修，嘴里却在说严征明他们的事。 居然能逃出北冥之海，不过那又怎样？ 游良瞳孔一缩，唐枕双手平举，又有众多鬼影自他掌中而出。唐枕轻蔑地看着那把已经失去了能量的剑。 赶得上吗？杀得过？ 按理严征明他们两人确实是赶不上的，只有赶路的时候九州大地才显得这样旷远辽阔。严征明眉头紧锁， 糟了，李云方才把我给他那把元神剑用了。 有个方法，我不知能不能成，反正御剑回去是怎么都赶不上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 是。 程前一抬手，从他脖子上将掌门印揪了下来，飞快地说道： 心魔谷记得吗？扶摇山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了镇压心魔谷，掌门印中必有能通入心魔谷的通道，我们从那儿走。 走心魔谷？什么意思？心魔谷不是在后山吗？ 心魔谷只是被封在后山，但它无处不在，哪里有人，哪里就有玉女，就有通往心魔谷的通道。这一带虽然人迹罕至，但玄武堂魔气未散，你打开掌门印试试，成与不成，听天由命。 严征明知道他为禁制所限，说不出原委，当即也没打听他从哪儿知道这些事的，无条件地相信了他，用神识开启了掌门印。瞬间，他们两人只觉眼前一黑，熟悉的黑暗翻涌而来，裹挟着冰原中残存的心魔气，两人消失在了原地。程前的意识短暂地失去了片刻，很快回过神来，在黑暗中被人扶住，身侧亮起一道微光，不用看就知道是大师兄批发的夜明珠。心魔谷仿佛和上次两人到来的时候又有不同，内里缭绕的魔气浓郁得简直呛人，人走在其中好似要被勾起所有的负面情绪。严征明心口一滞， 剑修终身伴着逼人的力气，总是更容易受这些影响。他勉强定了定神。 这是怎么回事？ 程潜沉了沉心境，边走边说。 你记得桐如上不悔台请出了心想事成时吗？桐如当时虽然走火入魔，但并没有丧心病狂。请走那块石头之后，肯定将仙墨谷重新封印了。可惜少了那块至关重要的石头，封印肯定是没有一开始那么结实。正好上次魂魄斩魔阵的时候，机缘巧合地将它撕开了一条口子。 严征明心里虽然被心魔谷搅得浮躁不已，却没有傻，闻言立刻反应了过来。 我当时还以为我们俩离开那里就没事了，所以唐枕那时就知道了，非但没有提醒我，在扶摇山祭宿的时候就在暗中抽取心魔谷的魔气吗？对，还是我请他来的，我怎么那么会引狼入室呢？ 严征明语速越来越快，说到焦躁处，险些难以抑制心里的火气。他一把拽住程潜的手臂，手指几乎要掐入程潜的皮肉里，满腔懊恼的暴躁无处发泄，眉间几乎又见了隐约的印记。 该死，你不准离开我的视线！ 程潜以心入道，哪怕心境被听乾坤的传承动荡了一番，也比他稳定些。此时没顾上跟狂犬状态的大师兄一般见识，一边默念起清净经，一边说道： 要不是他会审寒渊的时候故意露出一点马脚，上完年又提醒我中了化魂，谁会提防老朋友？你冷静点，我们要从这里直接进入扶摇后山，还得借助掌门印。 严征明深吸一口气，蓦地将手中掌门印推了出去。掌门印中群星万点乍现，像是将整条灿烂银河都铺陈在了心魔谷中，一时将周遭一切躁动都给沉淀了下来。严征明嗡嗡发热的脑子冷静了些，这才发现程潜的袖子已经被他抓烂了。幸好修士有护体真元，程潜本人比衣服要结实得多。他微微有些尴尬地干咳了一声。 我那个 你们剑修天生有病，点火就炸，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快找出口要紧。 严征明讪笑一声，轻车熟路地将自己的神识压入掌门印中，飞快地搜索起其中和心魔谷有关的一切。可是掌门印中信息太庞杂了，历代掌门的神识都在其中，与他发出不安的共鸣。严征明一时摸不着头脑。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